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我是曼宁。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财富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发改委表示要严格落实有序用电，严禁拉闸限电，网信办表示要推进算法分级分类，安全管理，教育部表示国庆期间不得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严厉打击隐形变异培训，浙江立法规范快递业，要求未按要求上门投递最高罚款2000元。那么资讯过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仓储式会员店究竟是业态扩张还是拯救困局呢？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也欢迎大家打开听听 FM 找到我们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啊，就是找到我们的直播，然后大拇指往上一滑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了。那么在聊天室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现金红包来供大家抽取。来关注，昨天发改委表示指导各地切实组织好电力市场交易，严格落实燃煤发电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让更多的电量进入市场交易，不得对市场价格在合理范围内的正常波动进行不当干预，让价格合理反映电力的需求和成本变化。再来关注，网信办表示推进算法分级分类安全管理。近日网信办印发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坚持风险防范，推进算法分级分类安全管理，有效识别高风险类算法，实施精准治理，坚持权益保障，引导算法应用公平公正透明可视，充分保障网民的合法权益。再来关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的通知，鼓励商业保险机构提供医疗、疾病、康复、照护、生育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健康保险产品和服务，逐步将医疗新技术、新药品、新器械应用纳入商业健康保险保障范围，支持商业保险机构与中医药机构合作开展健康管理服务，开发中医治未病等保险产品，更加注重发挥商业医疗保险的作用，引导商业保险机构完善创新保障内容，提高保障水平和服务能力。 来关注28号商务部发布消息表示，据商务部监测，上周也就是9月20号到26号，全国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比前一周下降 0.4%， 其中猪肉批发价格每公斤 18.02 元，下降 2.5%。另外，商务部指出，生产资料市场上煤炭价格是继续上涨，其中炼焦、炼煤焦以及动力煤、二号无烟快煤等价格分别是每吨1023元、807元和1108元，分别上涨6%、3.5%和1.7%。另外，钢材价格继续走高，成品油批发价格有所上涨，有色金属的价格小幅波动。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教育部表示，国庆期间不得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严厉打击隐形变异培训。双减政策下的新学期已经将近一个月，面对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再次提出，不得在假期开展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保障广大中小学生的休息权利，让学生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假期，坚决防止违规开展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严厉打击学科类培训转入地下或者以所谓家政服务、众筹私教等名义进行一对一、一对多的隐形变异培训，严肃查处培训机构的违规收费、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问题。再来关注，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1年6月末中国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负债数据。这份数据显示，2021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15415亿元，对外负债16487亿元，对外净负债1072亿元，其中人民币净负债4799亿美元，外币净资产3727亿美元。在银行业的对外金融资产当中，分工具来看，存贷款资产为11402亿美元，债券资产2104亿美元，股权等其他资产为1909亿美元，分别占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的74%、14%和12%。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昨天三大指数午后时低位震荡，市场情绪低迷，下跌个股将近有4000只，跌停的午后增多，近60个个股跌停。那么沪深两市的成交额连续第49个交易日超过10000亿元，其中养殖板块是午后冲高回落，另外呢，小明股份一度逼近涨停，银行股小幅拉升，宁波银行涨超5%，油气化工板块大跌，清水源等多个个股跌停。那么从盘面上来看呢，贵金属、养鸡、银行、猪肉等少数板块上涨， PVDF、 油气开采以及磷化 工等板块是跌幅居前。那么截至收盘，沪指跌 1.83%， 深成指跌 1.64%， 创业板指跌 1.13%。 北向资金全天净卖出 2.67 亿元，其中深股通净买入 7.78 亿元。来关注国庆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实行客流管控。昨天北京环球度假区公布，十一假期期间，出于安全和疫情防控需要，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在10月1号到10月7号进行客流管控，仅限持当日北京环球影城门票、环球城市大道电影院电影票或者是有效的酒店房间预订证明的游客进入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另外呢，其实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哈，目前呢，在我们的这个疫情防控方面哈，请广大市民要持续做好疫情防控的工作，坚持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游热点地区或者是旅游出差。建议市民朋友啊，近期减少出京，以京郊和中短途旅游为宜，以室外活动为主，减少不必要的聚会。各单位要压实四方责任，严格遵守佩戴口罩，各类场所进门测量体温、验码、就餐保持距离等相关规定，提高个人防护意识，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不聚集。也要倡导大家啊，要文明健康旅游，积极践行光盘行动，做好垃圾分类。市民游客要自觉遵守防疫规定，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出现发热、口咳嗽等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再来关注企业方面的消息。昨天浙江省13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审议通过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将在明年3月起施行。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明确，快递运单上注明要上门投递要求的快递企业，不得投递到末端服务设施和站点；未注明上门投递要求的，应在投递前征求收件人的意见；未征求意见直接投递到末端设施和站点的，收件人在接到电话或信息后，有权要求重新上门投递。未按运单上注明要求上门投递的，或者是未按接受人电话信息回复要求上门投递，由邮政管理机构责令整改，可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再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据路透社的消息，苹果公司新手机 iPhone 13的消费者将面临着比预期更长的到货时间，原因是受越南新冠疫情和相机模组的供应受限的影响。那么供应受扰啊，主要与四款的 iPhone 13系列手机的相机模组的供应受限有关，而有大量的零件啊是在越南组装的。好的，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千龙网，主持人曼宁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我们的嘉宾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仓储会员店究竟是业态扩张还是拯救困局呢？我们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您会不会选择仓储会员店来进行购物？其实仓储会员店啊，很多朋友说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其实就是在这个大型综合超市经营的商品基础之上，然后呢又选择大众化的食用消品食用的消费品来进行销售，它就是库存和销售来合一的，而且价格比较低，一般情况下是会员制的，也就是说要交这个会员费，那么也会采取自选的这种方式销售去零售，而且它选址哈，一般情况下来说呢是比较远的哈，因为它占地面积比较大啊，然后当然了它的这个停车场呢也会比较大。这一般情况下啊，像这样的超市哈，都是仓库式的陈列的啊，而且是自选式的销售的。所以说其实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的都去过这一类的仓储型的超市，比如说像山姆啊之类的，或者是 Costco 之类，其实有蛮多的啊。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呢，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已经发来了互动啊，我发现在我们的这个听友里边啊，好像去这个仓储式会员店购物的真的不多。你看泪落心田，他说如果去周边超市买不到的商品啊，可能会选择去仓储购物店购买。另外呢，燕玲说现在啊不会购物去选规格太大东西太多的啊，不会囤很多东西，随用随买啊。另外呢，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些朋友说首先啊不会选择，因为他的会员费比较高。第二呢，商品价格呢较高的并不多，但是呢它的这个包装实在是太大了啊，不便于储存，这个确实是一个啊。另外呢，我们朋友说啊，在国外的时候啊会经常去这个仓储式会员店购物，诶，您看这就是一个特定的消费的场景，大家可能会去仓储式会员店去购物。所以呢这个仓储式会员店啊，它究竟适不适合我们的这种本土化的国情，它未来的发展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零售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的创始人庄帅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庄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首先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啊，这种仓储式的会员店它作为一个舶来品啊，目前其实最近几年在中国它的发展势头还是挺迅猛的，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其实那个仓储会员店呢，最早是很早很早就进入中国了。那最早我们知道是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然后在北京有开一家这个仓储会员店啊，就苹果园站那边啊。那实际上它的时间非常早，就差不多20年前了。然后第一家店呢，实际上山姆第一家店是在 深圳的那个深圳的虾米湖那边开的啊，就是生意就特别好啊，最后呢就开始扩张。但实际上以我在沃尔玛的工作经历来看呢，山姆会员店在中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就我们期间有过几个店，有过三家店啊，我印象中像大连的我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就把这个店就改成了购物中心了啊，就不做仓储会员店了啊。这是因为这个仓储会员店它本身它的首先它是从美国创新的一个业态发展起来的，有 Costco 啊，我们都知道 Costco 是在前两年进入了上海，对吧？开了第一家店，对，所以呢，这个它的购物模式是跟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和消费环境、消费习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就因为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商业区跟居住区和这个居住的这个松散，就是比较这个距离比较远啊，有很大的关系。那他们就是一个我们说车轮上的国家嘛，所以呢他们就习惯去可以去远的地方去购买大宗的商品啊，就买一个新奇的商品放到大冰箱里，然后就不用再去买了。所以这个是仓储会员店的一个生存基础啊，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从仓储会员店在中国的发展来看呢，就是它也有这个部分的基础在啊，因为中国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它的汽车保有量是增长非常迅速的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的节奏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所以，山姆会员店在2010年之后呢，就迎来高速的发展期，啊，现在在中国的店都达到了27家，快30家了。对，所以这个是然后呢，另外一个诱因是什么呢？是中国的线上发展很快，啊。对，线上发展很快之后，我们知道中国人又创新了一个商业模式啊，这是中国人自己创新的嘛，商业模式叫前置仓模式，用来销售生鲜啊、食品啊这些产品，然后用半小时送达、一小时送达。对，那这时候仓储会员店的这个仓储的功能作用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现在中国的仓储会员店大家可以看到进入第三轮的爆发期，就是除了山姆的努力之外，Costco 的进入之外，就中国国产的就本地的零售商就大力的进入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它发展的这个一个轨迹啊，在中国的一个轨迹啊。 那么其实我们发现哈，就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提出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哈，就是一般情况下自己身边的这个大型的超市也不少，一般都是买菜啊或者买什么样的食品水果都是需要的时候随手买，但是买的并不多。那么像这样的零售模式啊，仓储式的一买一大箱，然后这甚至我有一次去山姆想要去买一个这个去除水垢的这个擦玻璃的东西呢，它必须是5瓶起卖， 对， 五大瓶起卖，就是我感觉就是没个大几年的我都用不完。就您觉得这样的零售模式是不是适合中国的本土化环境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之前在去看山姆的业态的时候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它是夫妻老婆店的根基啊，就很多夫妻老婆店会去那进货啊来卖。对，但当然中国的进口渠道越来越丰富啊，所以它就开始兼具了零售的功能。那中国本身是也是很重视分享、重视家庭购物的一个这样的环境。但是呢，可能有时候出乎国外的意料哈，就是原来中国是特别大的家庭，有3、4同堂啊、40同堂都会有啊。但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呢，就大家分得越来越开了，所以反而出了意料。但实际上中国有个特点呢，就是一是它是人真是多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所以它会分化出非常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啊。因为我们知道零售跟你的生活方式和你的生活状态很有关系，就你会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的啊。那这是一个啊。就第二个呢是城市化的发展很快啊，中国的城市进程非常快。就我们知道苹果园在10年前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对吧？所以它的这个进程很快，快的让人目不暇接。那这些都会影响到购物的部分啊。但所以这个是大家为了图省心，比如说我不想比价，对吧？我也不想这个 我也不想每次都去买，对吧？那这部分的人群呢，就会随着他的工作节奏的快加快，随着他的这个居住环境的这个还有交通的拥挤啊等等啊，那他可能就会采取周末的时候一家人或者自己一个人去山姆会员店囤货，然后放到家里就用就好了。但这个分品类啊，因为我们知道零售业，如果不结合品类来分析的话，那是不科学的啊。所以像你刚刚提到那个品类呢，就大概率是不太好在会员店卖得很好的。但是我们说食品品类，对吧？然后呢，那个日常用品的，像洗发水啊，包括洗碗的清洁剂啊，对吧？这些东西啊，可能就很适合，因为他买的多的话呢，就很便宜，非常便宜。对，就批发价，我们经常说的，所以呢，他就可以吸引到这样的一部分的消费者啊。我觉得这个是发展的基础啊。 其实除了我们说这些外来的哈，进那个像 Costco 啊，还有山姆会员店这样的仓储式会员店在不断的扩张之外呢，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的一些超市啊，也在发展自己的仓储式会员店，比如说永辉啊，还有其他的都在往这个方向在布局哈。您觉得就是这些大型的超市纷纷在旗下又开自己的会员店，它是一种商业性的防守呢，还是说我就是要拯救目前自己发展的一个困局？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如果你变成了会员店的话，就可以非常合理的收取这个会员费了。 对，这跟商业模式有关系啊。就是我们知道，就我觉得有商业模式的话呢，会员店的商业模式它是不靠商品赚钱的，它是靠会员费赚钱的。那这个我们其实也在观察，因为毕竟虽然山姆在中国发展了有20多年，但实际上它的体量还是比较小的，就相对于购物中心来说，购物中心已经有480多家店，所以呢它的比例还是很小的。那这个转化呢，我们就观察到一些现象，就是首先中国人在接受会员费这个事情上出现了变化啊，就因为在10年前和20年前这个接受度是很低的，就是我们按需购买嘛，何必我去算这个账啊。但实际上呢，随着生活水平的发展啊，包括节奏的加快啊，我觉得现在996、007就节奏实在太快了。那为了图省心和便捷，以及购物的效率，所以呢，这个就有一部分人已经起来了。那这些本土商也是看到的啊，就看到这个趋势。那他们呢，在多业态经营，我们经常说的会员店是一个业态，便利店是一个业态，那个超市是一个业态。实际上他们在多业态经营上呢，中国人在这方面还是有些能力的哈，有些创新的能力的。所以呢，你看永辉的会员店它是不收会员费的。对，那他为什么能敢这么做，就是因为中国的创新它跟线上的结合，我们知道京东到家和永辉的关系，对吧？然后永辉自己做的永辉到家，所以呢它跟线上的结合比国外紧密的多，也增长的多，也更符合中国的消费者，所以它这个会员店的功能就不会那么单一，就是你不仅仅是去那里买，我还可以兼具的辐射5公里范围甚至10公里范围的配送的仓储的职能。所以这个事情就会让它的这个风险经营风险下降啊，那它的这个跟其他业态的联动又会增强，比如说我的会员店就完全不挣钱，就是我的会员费我也不赚，商品钱我也不赚，但是呢我可以通过这个店的商品销售的数量的规模去将我超市的价格下降。那这样联动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它又能够推动超市本身的进货价格和 B2B 的业务啊，就是后端的供货业务，然后呢又可以再吸引顾客回到超市再去做这种近距离的即时的按需的这种消费和采购和购买啊。对，它就形成一套更复杂一点的联动的业态体系和线上线下结合的体系。那这套创新的模式在国外是没有出现的啊，在中国应该是我对永辉的了解和研究哈，就开始在做这样的创新尝试了。 其实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仓储式会员店发展的过程当中，在中国本土它又演化出来了另外一条其实更加适合我们国情的这种发展的模式和道路。 是的，是的，然后也让企业更经营更加稳健啊，然后 模式也出现了创新啊。嗯，那么就我们一个城市啊，比如说这种一线城市或者是强二线城市的话，它能够容纳多少个仓储式超市呢？是不是这个太开的太多了，可能也消化不了呢？这个是我们这个业内最近半年都在热议的话题。嗯，就我们可以先看个数据哈，就是 Costco 呢，在全球哈，Costco和山姆在全球的店呢，都是 800家左右。 Costco 是795家， 就截止今年6月份，那山姆是800多家，那这是全球。那我们去看美国本土的数量啊， 美国本土 Costco 是552家， 那山姆呢是597家， 也就是说在美国这样900多万平方公里，跟中国比中国面积大一点点， 然后人口在4个多亿的样子，那他们的店是加起来两家，因为美国的仓储会员店就这两家。 那这两家加起来的店呢是1500多家，就不到1500家，就总数。所以如果到了中国，中国我们知道中国是即时消费，讲究新鲜，然后多频次少量，是这样的一个消费模式。仓储是反过来的，仓储是低频次，就是你可能一周买一次，然后呢大批量，对吧？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消费模式，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然后再加上会员费的门槛，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有个人群的比例就会出现，那就是有可能北京2000万的人口里面是不是有200万或者是100万有这样的人群比例，10%以上，我们去看。就因为如果跟这个店的数量，我们可以参考购物中心，美国的 沃尔玛呢是4800多家店，那山姆是597家店，所以呢相差了多少倍，就是相差的是非常大。对，所以那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和我们刚才说的人口消费比例和习惯比例和人那个城市的距离，我们说直径半径的距离，所以我们可以大致去推算中国的一个数量，就是中国14个亿的人口， 然后呢大型城市的半径我们再去测算，然后呢消费习惯和购物中心的数量再去做综合测算的话，就大概能够判断出一个大概的数量。但目前来看，就山姆在中国是27家，对吧？ 那个Costco在中国是1家，对吧？ 或者接下来快2家，对吧？然后呢永辉呢开始在改，对吧？然后盒马啊这些开始在开，福迪啊这些开始在开，所以 如果按照5000家的量，在中国这样的领土上，就远远超过了 Costco 加山姆全球的3倍，还要多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量的话，那其实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就不是我们现在可以去考虑的。但如果一样的话，就是加起来1500家店，就美国才4个亿人口嘛。 超大型城市是很少的，一个纽约也没有到这个2000万人口嘛，对吧？所以呢，那中国的超大型城市100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超过10个了，对吧？可能超过20个了。所以我们去看这个数据的话，那中国要开到1500家店这个过程是5年呢还是10年呢，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去操心这个事情有点早，超出过时。对，我们测算的可能，我觉得中国容纳5000家 也是可以的吧，那再往下降，三千件是可以的吧？那这些零售商还需要努力，可能这个努力就变成20年了，那20年后再怎么样就又不好判断了，对吧？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庄老师，那现在这些仓储式会员店要想发展的话，是不是它的品控和它的选品方面才是它发展的重中之重呢？ 对，这个实际上是所有零售商在经营不同的业态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门槛，就是我们说的供应链体系 的门槛，因为我们知道在Costco它为什么能赚钱，所以它里面首先是陈列能力，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它的自有品牌的占比，像纸巾啊、食品啊，就做面包啊，手工自己做的，对啊，那面包你会认它是什么品牌吗？进入 Costco 之后就很难会去认，只要它做的够香，对吧？香味啊、颜色啊、吸引你，然后还是现场在做的话，够新鲜的话，那这个时候它的这个 能力就很强，所以它有两个体系，一个体系呢我们叫选品体系，就是你能不能选到价格很低， 然后采购谈判的能力很强，然后拿到这样的品牌商品。另外一个呢是现做现制能力啊，就是尤其在食品这个部分。那Costco 是我们说的面包，那山姆我们在内部体系很清楚的，包括中层用户很清楚，是它披萨啊，那披萨做的特别好吃，然后又特别便宜，所以呢这个是这个能力。第三个呢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商业服务能力啊，就是你会发现 Costco 里面它不仅仅是卖货的，它里面有理发呀，还有美甲呀，就它有这些服务的部分啊。那这些服务部分会让你去购物的时候你可能不一定去购物，但是你旁边就没有这样的店，对吧？因为太偏了嘛。但是呢，你就住到这样的人，他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他就会去。去了之后呢，就顺便可能就买点东西了。这是我们在零售业经营里面服务体系和商品体系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部分呢，在很多的像便利店的经营的、超市的经营的，它就弱很多啊，就相对要弱很多。尤其像刚才说现做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很多超市都是租出去或者根本就没有。对，那另外一个是像自有品牌的打造，我们知道很多超市其实也不是很强，对，那选品采购这个可能还 OK， 然后另外就是服务体系的这个部分，很多超市也不是很强，对，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去强化的部分啊。 确实啊，看来这个我们仓储式会员店在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这一个发展的路上哈、啊，坚持自己的这个品控和自己选品的严格哈、啊，其实是他们非常需要重视的一个板块。好的，非常感谢庄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连线，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挂线了。 好的，谢谢主持人。 好，再见。 好，谢谢。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财富新动力的所有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进行的互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那也希望大家啊能够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也祝大家啊国庆假期愉快，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